有悄然的老去。哦，忘掉这哀伤习惯，今天这样的结束，从开始已结束。照我路，也会照然的老去。哦，忘掉这哀伤习惯，今天这样的结束，从开始已结束。 今年夏天在美国上映的电影《塔利》讲述了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马洛为了孩子是精疲力尽，在体贴周到的保姆塔利到来之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这部影片后面有一个小反转，需要很用心看才能理解。这部电影的导演呢，曾经导演过朱诺，他的音乐品味也是非常的不错。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插曲，来自地下天鹅绒乐队，也曾在电影《奇迹男孩》当中出现过。 Looking for another place, someone else to be. Looking for another chance to ride into the sun.To the sun, right into the sun, right into the sun, right into the sun, where everything seems so pretty, with your lonelySide of the city. Remember, it's a flower made out of clay. To the city where everything seems so ugly. When you're sitting alone in self-pity, remember.You're just one more person who's living there. 几年呢，法国女演员于佩尔非常的高产，保持高频率作品呢，她难能可贵的就是步步都能称得上是佳作。2016年她主演的剧情片《她》讲述了女主角不幸被侵犯之后卷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游戏的故事。这是一部反套路片，每一步的进展都会超越你的想象，同时这也是一部文艺片，每个人都能得出不一样的解读。这部电影的音乐由安妮·达德利制作。 上面的这首曲子是1995年的电影《鳄鱼波鞋走天下》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很温情的儿童文艺片，讲述了两个单亲家庭的小男孩在一个暑假当中产生的友情的故事。下面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电影《新桥恋人》当中的插曲。这部爱情文艺片讲述患有眼疾的富家千金米歇尔和流浪汉亚历斯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是法语片当中少有的喜剧结尾的爱情片。

上面的这首曲子是电影《漫长的婚约》当中的插曲《第一次接触》，这部影片改编自塞巴斯蒂安·普扎瑞佐的同名小说。这部影片呢，主要讲述了马蒂尔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坚守等待未婚夫曼尼奇的感人故事。这部电影由让·皮埃尔·热内导演，奥黛丽·塔图主演。另一部著名的文艺片《天使艾美丽》同样也是两个人的合作，两部电影皆是经典。 面的这首略显奇幻的配乐来自电影《傀儡人生》。这部电影讲述了木偶剧演员克雷格·施瓦茨通过操纵他人而名利双收，却也因此永远迷失在了成为他人生活当中的故事。在这部情节独特、疯狂怪趣的黑色喜剧当中，处处包含着深意。那下面的电影呢，也是一部充满深意的文艺片。电影《不羁的天空》啊，还有人翻译成《我自己的爱达荷》，讲述了两个出身截然不同的男青年同时沦落至社会底层的故事，探讨了成长和蜕变的主题。整部电影画面艺术、音乐悠扬，是一部有较高水准的文艺片。 I'm not afraid to die.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曼玉的演唱，是她在电影《清洁》当中作为女歌手演唱的。这部电影讲述了张曼玉饰演的女乐手在丈夫吸毒去世之后，努力摆脱毒品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最终重获清洁的故事。2004年，张曼玉也凭借着这部影片获得了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那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未来，I love you， 千金不换。 借给我，没有你也没意义，用我全部的力气来守护你。有时爱像直升机在高空看风景，放弃全世界给你无价的真心，前进不换属于我们的爱，前进不换的眼泪才能让你让我更勇敢，前进不换的等待，我们终于明白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